第三篇中树 第二十二则，要经常以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。二解：语云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旧约有句话咁讲，宽恕别人的过错，便是自己的荣耀。伊斯兰圣训云：原谅对我行不义的人。所以，我哋应以宽恕自己嘅心嚟原谅别人嘅过失，因为原谅别人可使人生更美丽。因此，待己要严，待人要宽，居家要严，处众要宽也。 故事：奶奶的宽恕。有咁样嘅一个故事，一个小男孩去到祖父嘅农庄度假，有一日喺树林入边玩弹弓，佢试射咗几颗石头，但系都冇打中小鸟，连距离好近嘅野兔都打唔中。小男孩觉得好沮丧，就掉头翻屋企啦。当佢行入后花园嘅时候，见到嫲嫲好鍾意嘅一隻白羽毛鸭子，佢唔知道边度嚟嘅冲动，佢举起弹弓向嗰隻鸭射过去，估唔到正好打中佢嘅头部。隻鸭即刻翻倒，抽动几下就死咗啦。小男孩吓坏啦，唔知道应该点做先好。佢慌张咁拎起隻鸭，将佢掉咗去树林入边。呢个时候佢先发现姐姐企喺窗台边目睹成个过程，但系佢一句说话都冇讲。食完中午饭之后，嫲嫲就同姐姐讲啦： 我哋一起去洗碗啦。 姐姐就大声咁样回答啦： 细佬话佢要洗碗啦。 然后就转向细佬，好细声咁讲： 只鸭唔见咗啦，咩？ 男孩只好乖乖咁去洗碗啦。隔咗一阵，爷爷约佢哋去钓鱼，嫲嫲就话佢需要姐姐留低帮手，准备晚饭入边特别嘅送菜。呢个时候，姐姐又话： 但系细佬话佢想留低落嚟帮你煮餸啊。 跟住再望一望细佬，又瞄一下后院。最后姐姐同爷爷去咗钓鱼，小男孩就留低帮手。咁样过咗几日，小男孩终于都忍受唔住啦。佢要做自己份内嘅事，仲要帮姐姐做事。佢鼓起勇气同嫲嫲认错，话自己将只鸭打死咗。嫲嫲听到之后，踎低抱住佢，同佢讲： 我早就知道啦，嗰日我有睇到，我当时就决定要原谅你，我可爱嘅乖孙。不过我好好奇，你到底仲能够俾姐姐折磨几耐？ 我哋每个人都有过去，都犯过错。回首来时路，我哋会想到自己曾经讲过大话，争过人钱，曾经对其他人咬牙切齿，发嬲，造作过恶业。但是我哋成日都宽恕自己，却唔肯原谅别人。因此应该学习以宽恕自己嘅心嚟原谅其他人。 实例：宽恕别人，给他人成长的空间。黑幼龙每天为自己加分一书中，曾经讲到自己的一段经历如下。几年前有一次在美国华盛顿开会， 一位过去将我害得好惨的美国人走到我旁边，好细声地跟我说，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？他好诚恳地向我道歉，并且说他做了些对不住我的事，希望我能够原谅他。我当时好感动，不单止原谅他，而且还表示我好佩服能够承认错误的人，因为我自己就做不到。这位老外露出了可爱的笑容，并且同我握手。我当日的心情真是特别好，能够接受自己，满怀自信地抛弃内疚，并且相信别人会欣然接纳我们，这样的人真是有福。我觉得身为他人的主管、领导人、经理甚或同事，都应该学习宽恕别人，关怀我们周遭的人，给他们成长的空间，并且全心接纳他们，才能够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。